Hello， 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以往的节目中呢，我们聊过很多关于爱情啊、亲情啊这样的故事啊，好久没有说到友情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友情这个话题啊。 对，友情呢，其实认真起来比爱情还要更深刻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关于友情的话题，其实还是蛮值得聊一聊的啊。 对，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好刁钻呀。 怎么刁钻了？ 三个人的友情是一种什么体验啊？ 三个人的友情就是都那个中国有一个那什么叫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其实有的时候能解释这种三个人的怪现象，就三个人的话反而不好相处了。 对，就是可能两个人的时候没有的选择反而更好。我觉得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就是给你选择越多你活得越痛苦， 对、 倒不如没得选。 三个人很难做到关系中的平衡，对吧？来听听看我们的这一期参与留言的互动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廷坚和吴若希的《知己》，也是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啊。 这个朋友他叫做周笑笑，他说呢，很久没有联系了，忽然三个人约在一起聊着聊着呢，就不知道他们两个聊的是什么话题，后来才知道只有我是好久没有联系的那一个。 其实人家两个早就私下里一直有联络，怪不得有的可聊。其实就像看电视剧一样，你发现的时候呢，人家已经演到中间的十几集了，你不知道前面剧情，当然不知道该聊什么， 就很尴尬，被甩在一边，就是也插不进去嘴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这样的话对他有一点点不太尊重了，就是聊天的那两个人你应该顾虑一下就是在场所有人的感受嘛，对不对？聊一下大家都能聊的才对。 对啊，情商在线才是好的，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不觉得尴尬，这也是做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吧，一点小原则。还跟着距离，要可就更依偎。仍难得这一个知己，从无拖手，但有幸福滋味。倘若这是同伴的专利，让每份好奇。仍偏心这个知己，无涯星空任我自己高飞，想象彼岸什么天气，尽快乐假期与你似那甜美。下一首歌来自于胡丹丹的《闺蜜》。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不配拥有姓名。这种我觉得一下戳到点上啊，其实我们好像这个话题的初衷就是这样一句歌词啊，好像是一直很安静的歌词吧， 阿桑的那首很经典的歌。 对，我觉得这个小细节抓得特别好。 这个朋友叫做战这药，他说呢，总有一个人在吃醋。对啊，就是说友情中三个人存在了一种平衡感的问题，这个小天平啊往哪倾斜一点点，另外一边的人都会觉得哎呀他是不是没有关注我，就更重视别人了，就自己会有吃醋的感觉。 哎，我觉得这大多数都发生在女孩子之间吧，我觉得男生之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这个微妙的小感觉。 我很想探讨一下男生之间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比如说你们有莫大人，你跟其他两个兄弟在一起玩，出来玩旅行也好啊，玩游戏也好，那如果他们两个人一路上聊得很就是很火热，然后聊得很有意志，但是你又插不进去嘴，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受冷漠，有点吃醋呢？ 这种倒不会，就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可能就是我们最起码就是男人之间啊，在面上的话都会不错的，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会说两个人一直聊那个人不插话，或者可能他是就是纯粹不想说话， 因为像我大部分像这种有这种关系的可能都是那种发小吧，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但确实有某两个人会关系更好一点，他们会经常黏在一块儿，就像连体人一样。但是我呢可能是那种偶尔跟他们一起聚一聚的那种，但是并没有那种觉得他们两个关系比我和其中任何一个人关系好，就我会觉得吃醋，完全没有。 所以说男生可能没有太在意这种小细节，就是你们关系好就好呗， 对对对， 是不是？也不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好。 对对对，不会想说为什么我会疏远一点，我反而觉得这种关系也不错，就是他们俩更火热一点，但我偶尔一起来玩大家也都不尴尬、而且还能一起吃饭干嘛。 莫大人的想法就是莫大人觉得说不会吃醋的、我不知道在听的其他的男性听众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问得更细一点，就是说这个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看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 对，然后大家都来现身说法一下、反正就在我的角度，如果是有两个女孩子，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出来玩，然后如果他们过于亲密，然后就是我会如果明显的感觉到我被冷落的话，那我心里当然会有一些不爽，我也觉得你们玩得这么好、干嘛把我喊出来当灯泡我自己在家里一个人过不好吗、就是我会觉得说、何必 反正我是那种做一个观众听着你们聊也觉得挺开心的那种。 那女孩子就不一样了，女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们都是姐妹，姐妹就不要分三六五等，就是每个人都要好，也不要玩什么小猫腻那种的。 有意思。下一首歌来自阿琳的《好朋友的祝福》。突然我发现一聊到这样一个话题，我和萱草都已经搂不住了啊，几乎没有怎么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就光是讲着我们两个的看法。蓝胖子的大熊野比他说呢，总有一个人会患得患失吧，总有一个人感到尴尬和不自在，总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没错，这个人就是我，可能是真的在那个关系中比较微妙的劣势的那一方才会这么敏感吧。 对，有可能这个朋友就是我们刚刚举例说明中就是可能有点被冷落的那个人了。 但是其他那两个人可能真的是完全没有察觉到，也许是关系太好了。 对对，有 可能就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完全没有在意到，我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了，因为女孩都是比较敏感的嘛，又低度感又很准。其实你在说什么，你做了什么，别人怎么感觉的，其实女孩子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有的时候不说破 有可能是故意的，也有可能就是不想说破而已。反正我是觉得大家都是明白人，大家也都不傻，所以这种社交关系啊，人际关系也都清楚的， 可能只是在下比较傻一点啊。 冰电花恋他说呢，你以为你是那三人之一，到头来呢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加进去，你是一个局外人罢了。哦，这个更惨，连三个人都没有姓名。 哎，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人的留言更有意思，他说此时夜微凉，他说其实看到有人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三个关系啊，请参考甄嬛、沈眉庄和安陵容。我想想还真的是这样，甄嬛和沈眉庄其实 就是从小到大的那种闺蜜嘛，安陵容真的是中间插进来的一个，可能就是不自觉的会觉得她会是相对疏远一下的，相对疏远一点的那一个。 哟 Wendy 他说呢，完美的呀，每一次一起出去玩，一个负责当管家，一个负责用脑子，还有一个负责拍照 啊，其实分工好了就还好。 看来他找到了人生很合拍的搭档，挺好的。 嗯， 难道是我只懂怎么中脆弱。 下一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 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 良人心暖他人，他说呢，每天都在忍受那个人的暴脾气，原来我一点就炸，后来我的脾气也磨没了，一直在尽量避免吵架闹掰，真的好累啊。 嗯，其实我觉得友情中，好的友情应该是互相包容，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那种，而不是说你需要就是很辛苦的去维持。其实我觉得很辛苦的去维持这段感情的话，那这个人可能也算不上交心知心的朋友，反正我是觉得这样了。 对， 嗯， 倒还不如不接触呢。 是的， 就别出来聚了， 干嘛让自己那么辛苦呢。 嗯，对。肥鹅帮他说呢，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从事不同的工作，即使见面也是匆匆而过，更让人感到忧伤的是，由于这些年遇见的人和事儿，身处的环境都不一样了，慢慢的一些曾经的挚友竟与自己渐行渐远了，原来无话不谈，现在吃一顿饭的时间都得拼命的想话题才能避免尴尬。 嗯 嗯，就是确实是不是一个圈子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可能真的是很难聊到一块。不过有的时候这个人一忙起来啊，真的是顾不上那么多，有的时候很多就是商务上的那些见面啊，我都要衡量很久，是要不要花这个时间去见一下或者怎么样，就是确实是 感觉你是一个商务人士了呢，你就说是工作需要吗？商务上， 嗯，对对对， 感觉领导人的范儿出来了，有没有？ 没有， 商务接见， 领导人谈不上。 街道上没有起风，他说呢，最可怜的是朋友圈照片里的人呢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周围的人呢都知道，可是呢照片里唯独没有你，他们一起出去玩也都没有找你一起， 连提都不提，想都没想起你来，确实是更让人心酸啊。 哎，我记得有一次跟你做节目吧，我记得有一次莫大人，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嗯，你一个弟弟还是小学同学什么的组了一个饭局，居然都没有叫你一起，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很火大， 哦，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哦，对，好像是有这么一次，咱们在节目中好像聊过这个话题。 嗯，忽然想到那个了。 嗯， 后来去了吗你？ 过去就忘了。不过好像最后这个活动没有组织成吧？ 没有组织什么，被你诅咒的嘛，诅咒他们 被我从中搞鬼。 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下一首歌来自薛凯琪、陈意涵和杨子姗合唱的一首歌《一起老去》啊，就这首歌还是蛮正能量的，虽然说了很多友情中那些就是灰暗或者是让大家不太开心的那些情况吧，但是我觉得有朋友总是好的，有朋友才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寂寞和孤独。 嗯，我还记得当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也是这个票房很火的，看完电影之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朋友真好，我一定要跟我的好朋友就是携手到老，就是大家一定要手牵着手，然后一起生生白头发，然后一起养小孩去旅游，一起老去。 嗯，对。来看接下来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叫做蓝精灵是喵小姐，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他说我是个女生，开朗好动，男孩子气。我有两个好朋友都是男生，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三个像哥们儿一样疯疯闹闹的混过大学的四年。毕业一年了，浩东去了云南，大雄去了成都。虽然很难见到一面，但是我们三个的群聊却不会沉寂，虽然三个人的距离很远，不过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再相聚。 嗯， 对，真是挺好的， 永远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嗯，我觉得这样的友情才是最好的。 下面有个人给他评论啊，他说呢，三个人的友谊比两个人的友谊更难维系，好好珍惜吧。确实是有这样的友情真的是一种福气了。 嗯，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好是两男一女这种组合啊，可能就会比三个都是女孩的要好一些啊，我觉得。 不过这种友情也很可能很容易崩掉，万一都喜欢上这个女孩又开始抢人大战。 哦，那太可怕了。 就崩掉了。大海要脱贫脱单不脱发，他说三个人呢总有两个人是最好的，另一个人呢会令人失望后会离开。还好我的两个傻缺闺蜜都和我一样傻，谁也走不了。 呵呵，其实对，确实是不要想那么多嘛。其实很多有的时候都是疑心生暗鬼，就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更亲密一些，或者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悄悄话，有什么小秘密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都是自己的一些猜想而已。聚在一起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那场冒险的最后一首了，是来自于小虎队的《放心去飞》。 嗯，对啊，放心去飞吧，我觉得也不要太纠缠在这些友情中，我觉得还是 自己的人生更重要嘛，要努力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有的时候中途会有人上车一起走一段路，但是后来我们要遇到分岔路了，我走这边你走那面，那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告别，不要沉溺在以前的友情中，也不要太计较得失就好了。墨香焦糖他说呢，开始是三个人的旅行，后来其中渐行渐远，他们所聊的话题明明我也知道，但好不容易插了一句，他们却用我们在聊同一个话题吗的眼神看着我，最后他们彻底走远了，不再回头对我说，你走快点。 不喧哗自有声他说呢，三人行，一个人系鞋带，其他两个人都会停下来等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朋友。 嗯，还真是，有的时候大家一起走嘛，你因为什么事儿停下了，然后再一抬头的时候发现早就不见了人影。我在想取个啥名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呢，啊，你现在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大学时六人寝，大家两两成对的玩，我和那位一直很要好，但是我和另一个室友关系也不错，然后这两个人在寝室为了抢我差点打了起来，啊，我这该死的魅力呀，但是最后还是和好了。想说很多人说女大学生寝室堪比后宫，勾心斗角，但是我们寝室一直还蛮和谐的，在校生一定要珍惜大家一起相处的日子呀。 太逗了，这该死的魅力， 这该死的魅力真让我心烦。 能被别人争你，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大家都很想靠近你。最后一条留言了，这个朋友他叫做Steenlegc， 他说呢，我们三个从初中相识到高中不同班，到我和他两个不同城市的大学，再到今年我的婚礼，这些年间有过不常联系，有过各自身边出现过不同的朋友，但是呢，时间留下来的东西，不管过了多久也带不走。他俩是我最美的伴娘，也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早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真 好,、 嗯、真好， 两个闺蜜给你当伴娘、嗯、希望以后呢你也有机会能够送他们走到自己最爱的人身边。 嗯，就希望这样三个人的友情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吧，就像三角一样那么稳定牢靠，永远不分开啊。今天其实我觉得匆匆的聊了一个这样还蛮深刻的话题啊，就感觉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 对，如果没有时长的话就能聊个一天一夜是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永恒的，不管是爱情啊还是友情，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多探讨一下关于友情的话题吧、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五呢在酷我音乐更新，大家不见不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节目停播了一两年了，但其实我们每周五都在更，大家一定要在酷我音乐里找到我们，然后持续的关注。 嗯，一定要记得每周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那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下周五再见了。 嗯，拜拜，下周见。 拜拜。